又回來老蛇獨女啦，我是奶昔， 我是阿伯， 我是小咪， 終於來到第三節了，阿伯有什麼好講一下這一節？ 可以收工了嘛，講完這一節是不是？喂，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哋對男人嘅身體咧，其實熟唔熟悉嘅咧？ 點為之熟悉先？我就知佢 J J 大定細嘅啫，咁樣算唔算熟悉啊？ 我呢排玩嗰個 Apps 睇日本人啲 J J， 睇咗幾百條，我覺得條條都似一樣。 我唔係除咗大細、顏色同埋硬度、長度都有分 別。唔係冇仔細咁睇嘅，但係有啲即係嗰個 Apps 好搞笑。總之。因為我是想聽啲人講日文，咁我睇佢講睇佢啲，咁因為嗰啲人夜晚玩嘅就變變態。 即係最識講日文嘅， 即係你想同佢講日文咧，佢一聽到女仔聲，佢可能佢係上下有鏡頭嘅，咁佢一 shift 咧，佢就會即刻影 J J 俾你嘅，因為你要揾啲正常人講嘢，咁有時會遇唔到，就遇到啲 J J 人。跟住有一次我遇咗條 J J 咧，跟住我就。唯獨嗰條 JJ 好搞笑，跟住我就唔知點解想同佢講話，可唔可以睇下你個樣咁樣啊？但係嗰條 JJ 嗰個人個樣係靚仔過竹野來風，跟住我滴汗。 呢、這個就係、是哦、即係佢 JJ 反而唔夠樣吸引。 咁你又 keep contact？ 冇，總之 哇，總之都唔 keep contact。 冇特別啊，但係總之有段時間睇。 即係個 JJ 係好細條，所以你費事。 係啊，你講好似條 JJ 差，即係自從嗰次我覺得睇嗰堆 JJ 好似差唔多咁樣。 咁其實要試咗先知嘅。 咁要問一下 Albert， 齋睇樣係。 我聽人講咧，話啲男人啲 J J 咧有話分咩偏左偏右嘅喎。咁喂，你係男人嚟嘅喎，你即係點樣話啲偏左偏右？我唔係好理解。 其實咧有兩種狀況嘅，第一種狀況就係、是、佢性高潮勃起嘅時候咧，究竟係咪發去左邊啦？係啦，話定係發去右邊啦？第二咧就係話，究竟佢放鬆狀態嘅時候，都可能會係發左發右嘅，即係佢會偏去埋一邊嘅。 我覺得本身條 JJ 本身就可能有左有右嘅。 唔係嘅，因為佢天生咧，其實你、普通人左右手都有啲大細啦。你點會話喂嗰條 J 嗰、那個、肌肉？左右都是完全對稱啫，你 會唔會嗰個相差好誇張？即係佢可能佢去偏去左四十五度角咁樣噶， 唔係有啲痕嘅嗱，好老實，你有啲人都大細面啦，係嘛？咁、你視乎嗰個人天生係咪大細面得好犀利咯？ 嚇、啊！咁樣要瞓喺度佢。撥起咗，然後水平線咁樣望佢裝，先發現佢究竟係偏左定偏右定係直不甩咁樣一支竹。 咁、我想問一下啦，各位兩位女士。个胸啊，有冇左右大细咁？你会唔会用水平尺度度度佢啊？咁样啊？ 通常啲男人用手揸去 feel 嘅喎，懒有经验咁，你大细波， 胸系好容易大细嘅，不过 因为咧，唔系净系话你个乳房啊，佢里边啲脂肪乜嘢嘅，你有阵时你个骨架咧、都会影响到佢嗰、那个，就算你两边嗰、那个那个球体啊系大细一样，重量一样都好啦，你佢背後支撐嗰個骨架，如果係歪咗，你都會係歪噶。 嚇、啊！咁如果戴胸圍嘅時候，咪會有一邊會可能會偏細啲，會容易走漏露點咯。如果咁講， 容易架胸咗。 你視乎你 嗰、 那個 邊嘅胸位會多咗。 係咯、啊。如果咁樣講嘅話，即係如果係 咁視乎你著得好唔好嘅啫。 唉、好彩我就唔係話咁誇張嘅啫，我應該係一樣嘅，我估我自己。 因為冇咯，兩邊都零。 零 俾人打啊！而家 你想寫到我咪而家，我未結婚咪到我咪啊！我講下先，喂咁偏你偏咩㗎？你偏左定偏右㗎？ 應該係左啩。其實我冇乜點話太過研究嘅，即係我唔係偏得好犀利啊，應該係有少少偏左啦。點？好少人話會真係完完全全正宗噶。 咁你偏左嗰時候，應該你平時去廁所嘅時候咧，你左邊一立都係空嘅，應該，因為驚你去洗手間嘅時候咧。 喂，大佬，去小便，男人係揸住噶嘛？ 我想問點解有啲男人係咪瞓醒之後個 JJ 就會自然直咗硬咗？ 我神半解係 多數咯，多數 點解？ 身體健康， 即係自然生理反應嚟嘅。 係啊。 咁佢咁咪應該早晨朝朝都要做一鑊咯。 其實你視乎嗰個男人咧，佢點嘅啫，因為你好老實你冇女人啊，你自己打飛機都得啦。咁但係好老實如果佢有陣時嗱，純粹係我經驗啊，我就會有陣時入定嘅，即係你其實個腦唔諗嘢咧，佢慢慢自己就會完翻。 扮嘢喎你， 喂我真係得噶。 喂，唔好講先，我頭先喺網上見到啦，原來咧男性咧個 JJ 咧偏左偏右同 上和下呢，上彎還是下彎呢，其實他們是命中注定一些性愛的 pose 呢，是容易找到女仔的 G 點達到高潮的。 令女仔達到高潮啊，還是個男仔容易啲高潮啊？ 應該是他容易找到個女仔 G 點，你找到女仔 G 點就很多物質啦，咁自然就亦都同樣令個男仔更快達到高潮。 哦，咁我明啦，即係下彎就好難揾噶啦，因為我咁耐以嚟我都冇乜點聽過男人咧下彎嘅，上彎就好多嘅。 上彎啊， 偏左偏右都多嘅， 系啊， 系啦。 喂，如果下彎啊，上彎先啦。上彎，你覺得用啲咩 pose 會容易達到高潮啊？ 上彎就 即假設你直不甩嘅向上翹嘅，你嘅 JJ 咁樣，你覺得有啲咩 pose 會容易你 feel 到快啲 feel 到高潮啊，或者係令個女仔好爽啊？ 我覺得應該就普通的男上女下咯，其實已經 OK 的了。 普通男上女下。 啊、其實我是冇乜太多 pose 嘅，其實我係淨係中意最傳統嗰只傳教士式嘅咯。 唉，咁開心㗎！ 我唔係因為呢個就我覺得最 OK 嘅式咯。 所以你真要睇多啲外國人啊！你知唔知咧？佢話咧上彎嗰啲男仔咧，如果係用呢個 V 字直立式咧，係好鬼爽嘅。即形容一下咩係 V 字直立式，即係個男人企喺度嘅時候咧，跟住佢就抱起個女人，跟住就直接插入去。 嗯， 我講個男人要好有體力 先。哦，咁啊係啊，可能因為 Albert 本身冇呢個體力，所以佢就唔會做呢一個動作咯。 我成日都抱我老婆 喎。你以前周星馳有一套《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啊？ 你抱起個老婆都係嗰分零鐘啫，而家係 keep 住抱住嚟砌喎，大佬砌成15分鐘。 因為我老婆咧就唔中意嘅，唔中意抱起嘅，所以咧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咧就試過嘅，咁都 keep 到有10分鐘噶，但係當然咧佢係挨牆咯，我唔係凌空咯。 嗯、 即其實有啲借力方法噶嘛，就算你抱起佢 V 字直立式，其實就係、是、即係令到個女仔咧嗰只腳咧好似 V 字咁樣擘開嘛。 哦， 係 啊，係啊。 咁樣嚟到騎喺個男人身上啊嘛。 係啊。 咁其實嗰個女仔可以個背脊 挨住 牆， 挨 住牆咧，咁你就已經冇咗三分一嘅，咁你可以慳翻三分一嘅體力噶啦， 所以咧，如果有網友咧都同意咧，如果你覺得自己係上彎嘅話咧，不妨又試一下呢一個動作，睇下係咪咁容易達到高潮，同埋有咁 令女仔達到高潮， 令女仔達到高潮啦，係、哎、啦。 你真係講留一隻字差好遠噶。 OK， 但咧就要記住自己有翻咁上下體力先至啦。好，另外咧就話偏左係咪啊？偏左係有啲咩 pose 話？偏左。我去想想先啦，我哋偏咗啲咩 pose 啊？你覺得？ 呢、這個坐蓮啦，係咪騎啊、叫做騎馬坐蓮嗰啲？大家有冇試過 騎馬坐蓮 啊？ 哦，唔係偏咗係狗仔式啊！ 偏咗係狗仔式啊！咁我真係唔知喎、啊。 點解咧？點解偏咗會狗仔式嘅咧？其實如果咁講，偏咗同偏右都可以狗仔式嘅。 其實下彎先應該係。狗仔式喎，如果佢 下彎會係點啊？即下即係咁樣，好似墮咗咁，但係佢係直。 但係硬係硬嘅係直咯，即係如果你扯咗，你係會向上噶嘛？ 係咯係咯。 嚇！哦，呢、這個寫話左彎係咪？ 唔 係 啊！ 右彎咧就係要右彎嘅 JJ 咧。就是要勾腰傳教士，咩叫傳教士？我知咩叫勾腰傳教士。 誒、這個我知，我試過。勾腰傳教士就係當我女仔瞓喺度嘅時候啦，跟住咧佢個 pat pat 就凌空，跟住就將兩隻腳咧翹住男人條腰度。 哦，呢、這個勾腰。 係、嗯、啦，冇錯啦，就半天吊咁樣啦。 我以為 out 個勾咗條腰。 頂你，你就勾 咗。我以為係喜劇嗰個張恩柏芝。只腳翹住周星馳兩個企喺度嗰只添， 嗰只應該就係頭先講個 V 字極直立式，嗰、 啊、 只就係 V 字 直立式 啦，係、 哦、 啦， 係啦，冇錯，嗰個就係啱啲上彎嘅 JJ 嘅男人試下嘅，係、啦， 即 係 應該都係正常男人啦，所以咁講， 係啦，就冇錯啦，就係、是、左彎嘅巨龍，右彎嘅巨龍咧就係呢個歐腰 傳 教士啦， 即係其實瞓喺張牀度嗰個體力咧、就冇要求咁高， 即係其實照瞓喺度，但個 pat pat 就未必係挨住張牀啫。 合，即係抬高啲。 其實就拱拱起條腰咯。其實個女人就， 哇呢、這個咧都好考我哋女仔體力㗎、嗯。你起碼你 即拱橋咁㗎咯喎。 係啊，即你嗰個盤，即你嗰個 pat pat 嗰個肌肉咧，要好勁啊，好攰大佬，半天吊啊你個 pat pat 係咪先？但應該影出嚟張相應該會幾吸引 的。我想問男人會唔會中意好大個 pat pat， 或者啲人話後入個 pat pat 大係好啲，但係定係中意普通 pat pat， 定係中意冇 pat pat？ 嗱，純粹我自己咧，我就唔太話中意個 pat pat 好大嘅。 嗯哼。 係啦，咁啊其實越細咧對我嚟講就越吸引嘅。 點解嘅？ 咁你個人喜好嚟嘅啫喎。係 嗎？ 其實唔好話大細啊，其實你係結唔結實啊？嗰啲肌肉咧，如果你鬆泡泡又細，其實冇乜意思。即係其實，如果你個 pat pat 夠結實咧，即係其實嗰個女仔係健康啊嘛。即係如果你個 pat pat 夠結實咧，即係話佢平時有運動夠或者營養夠咯。 哇！咁我哋要做啲提臀嘅動作啦，小 B。 即 係就算我哋 pat pat 細咧，做啲提臀嘅動作咧，好似好結實咁咧。 好，如果好結實咧，其實咧你撞擊嗰時咧係特別有快感噶。 哦，都係啊，都係啊，即係會啪啪聲啊嘛。所以成日啪啪聲呢樣嘢出現啦， 即係所以同大細無關，係應該要結實嘅。 喂，有嗱有啲人中意大細嘅， 嗯， 係啦，但係純粹我自己咧，我就自己就中意結實多過你話個 size 咯。 嚇、啊！我真係中意狗仔式嘅喎，係咪狗仔式？平時即係好似跪喺度，跟住雙手擺地下嗰只，咪叫狗仔式啊？ 嗯嗯， 係咯，我覺得嗰只咧係好啲嘅喎，因為咧你諗下，你係好直接咁樣去到終點站噶嘛。即如果佢夠硬同埋夠長啦，跟住同埋你個男人你個手咧，你可以佢選擇放喺你即捉住你只腳又得，即半拎起只腳又得，跟住另一邊手又可以摸你個胸，即成件事係超級勁享受嘅。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 pose 喎。 嗯， 半邊燒鵝髀喎，啊唔係喎。 小邊你中意啲咩動作啊？其實我都想知啊。 我唔中意即單一嘅，我會換，但唔好換得咁密嗰種咯。即 咁，有冇啲咩 pose 你特別中意啊？ 我其實會一連串做啲動作，以前我同男朋友，但系咧通常高，但 系 我喺高潮嘅位置，我見印象中高潮位永遠都係最普通嗰個動作係高潮嗰種。 全教士啦，係咪？ 即阿小編應該係嗰啲咧拖馬式旋轉嗰啲咧，即係過程裏邊喺度，誒轉得轉得轉得 咁。直升機咁樣。 唔係，我唔中意，即譬如應該係三種就夠噶啦，五種或者七種就好辛苦，我會覺得。但我以前個男朋友係好中意不停咁轉咯，但我覺得唔好太多又唔好太少咯。 我覺得佢不停咁轉，其中一個原因係佢揾唔到嗰個點啊，即係揾唔到最。 唔係，我有時覺得佢唔知係咪好想表現佢知道好多種色，我反而唔 係 好中意。 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當可能大家唔知啊，當 我梗唔知，我都唔係男人。 個男人咧轉色咧，其實係有一啲咧令到佢延遲發射咁嘅作用嘅。 即係佢想拉耐啲， 想耐啲，因為咧你淨係一種動作做咧，其實個男仔係特別容易射嘅，係特別容易射嘅。咁佢轉好多色嘅話咧，佢會分心咧，咁啊嗰個持久力咧會耐啲嘅。 哦，即係其實有個假象喺度，有一個假象令你覺得佢好持久力， 啊、 但係其實咧，其實佢就係知道自己就嚟射啦，咁佢就要轉。 唔 係 某一啲人係、某一啲人係，亦都嗰啲性教育嗰啲書都有講㗎。 係、啲男人幾狡猾啊，成日呃啲女仔嘅，以為自己 呃中錢咁樣，呃中咁樣， 超咩啊，超狡猾啲男人，係咯咁。唉，冇啦，嗰啲 狡猾得過你哋裝假狗， 嗰啲 空， 你冇理你哋又中意嘛？ 依家唔使裝，依家直頭去假，依家直頭係龍噶啦， 係咯， 依家啲九十後係龍添啊， 咪就係咯，直接滿足你哋，搞咁多嘢咪又滿足你啲男人視覺上效果，哇，為你做咁多嘢，仲咁鬼死多機日嘅，點解啲人？ 唉，算啦。 唉，今集又差唔多咯，係咪啊？今集哇！我哋今集呢条片咧，认真我真系好赤裸啊，好似表露咗我自己中意啲咩姿势添。 好顺咯，大家喺度倾。 讲埋你中意边啲 JJ 先。 系啊，死啊，真系咁赤裸。 讲埋你中意边啲 JJ 先。 喂，要听好听啊！我惊迟咗一日，我要叫阿 Albert 查除呢条片啊！咪大佬，依家流传万世之后，有一日我出咗名咁死得系嘛？唔得，太赤裸呢条片。OK， 我哋下集再见。繼續支持老蛇獨女， 拜拜。 拜拜。